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又是我哋夺命捞松啦。今日咧就人强马壮喎，华少。 系啊，有你同我。 系啊，起码够大声， 你啫系嘛？唔系上个礼拜已经刘世良咧就喺节目个尾声嗰度咧就警告咗周博贤。嗱、啊，下个礼拜咧就靠你同埋徐少华同埋戈登啦。点知今日咧呢、這个周博贤咧就话突然有事，就所以出席唔到。点解咧？嗱，我觉得咧就极大可能就因为刘世良话俾佢听，即系喺个节目嗰度尾声度讲话，小心你只耳仔，即系你嘅问题咯，人哋怕咗你啊！周博贤怕咗你，惊自己个耳仔咧会受一个永久性损害。 同埋有，我觉得好多听众都怕，佢仲系有啲留言咧就话，即系嗰次周博贤归位嘅时候咧，咁我嗰日冇嚟嘅。咁話啊，出資好啦，有安寧翻啦咁。 點知安寧唔得太耐。係 啊，我啊覺得咁嘅，我啊覺得咧，你越係講嗰樣嘢咧，我就越做嘅，係、嘛？即係 大家唔好再話佢大聲啦咁、 啊。你話我大聲咧，我就唔會細聲嘅。 唔、其實咧，劉世良真正嘅意思咧，就話唔係淨係你，應該係話埋我嘅。即係嗱，你諗下 ，imagine 一下。周博贤坐喺呢一度， 佢两只耳仔有问题， 两只耳仔都可能永久失聪啦。 系啊， 喂，不过咁嗱，我哋今日咧而家未入正题啦。不过我唔知道今日会唔会有正题，因为点解咧？既然周博贤唔喺度，呢、這个刘世良又缺席，我哋应该系咪要讲下佢两个咧？ 其实你知唔知咧？我做咁耐办公室政治嚟讲咧，边个唔喺度讲边个咧？呢个系常识嚟嘅。 系啦， 你唔讲就唔啱嘅。 我哋要令到佢哋咧好后悔今晚冇出席啊！咁啊，令到佢哋咧以后唔敢唔出席，系咪咧？ 应该系嘅，但系我又发觉咧，即系周博同埋阿世良咧，即系佢哋平时咧，即系犯嘅错唔系好多。咁、我就一時間又揾， 即係你又唔知道佢唔係啊！我認識咗阿劉世良好耐啦，我有好多佢嘅黑材料可以爆啊！講四個鐘都講到啊！ 唔係嗰啲你可能要 講四個鐘都得、 啊，去 D 一百講 喎 ，D 一百講好啲， 係啊！ 咁啊唔係，如果佢唔喺度，我依度講都冇人阻到我噶。嗱 ，Lance 即刻出咗去 ，Lance 走咗， 唔關我事啊！ 但係咁而家呢個即係正所謂火燭又地震。咁我哋應該就私怨擺埋。 嗱，你睇到啦 ，Gordon 而家驚啊！嗱，佢上個禮拜又冇出席啊，佢驚下個禮拜咧，佢又唔出席嘅時候咧，就輪到講你啦。 哦，我又唔 即刻即刻撳我啦。 唔係，我唔介意講佢哋，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咧，私怨擺一旁。 嗯， 我哋要講翻啱啱我即係我哋出嗰個題目。 嗯， 即係講翻即係呢個單騎走英倫先。 今日咧其實有好多嘢講，我覺得，但係咧其實咧我都覺得， 喂局長唔該啊，局長， 係、哎，唔該嘅，咪咯，咁 由咩開始呢？我覺得由最即係其中一個最 hot 嘅 topic， 梗係宣誓啦，又有最新嘅發展啦。嗱、我哋今日咧有機會可能咧有個封煙嘅，就係、是、我揾咗阿戴耀廷。就去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封煙入嚟咧，講下有關點解究竟政府係咪真係可以用一個咁嘅叫司法覆核嚟去否決或者甚至喝停立法會主席嘅一個裁決呢？咁啊，佢係我哋公認嘅憲制專家啦。第二 ，Benny 咧就寫咗一篇文章，今日就即係喺蘋果嗰度登咗出嚟咧，就係講佢講呢個。梁君彦佢嗰個嘅成個即係立法會提，即係佢要提名做立法會主席呢個過程當中咧，佢係睇到一啲嘅問題存在，就好可能咧就令到佢呢個提名本身係咪合法咧，都係有可疑嘅。咁啊嗱，所以咧大家就 stay with us 啦。雖然冇咗劉世良，我就揾咗呢個 Benny Dye 啊，呢個憲法專家同我哋講下呢一樣嘢。嗱，咁啊，佢而家開緊會啊，等佢開完會咧，佢就打電話俾我啦咁樣。 咁我哋可以先講下都得嘅。 啊，咁啊先講下啦。嗱，呢個真係最新滾熱辣啦，我就覺得真係好離譜喎。呢個行政機關竟然係可以叫呢個立法會主席出信立法會主席，就叫佢唔可以為呢個郵，佢就冇講名嘅。其實嗰封信你有冇睇真啲啊？其實而家新聞報道咧就話佢喝停呢個郵惠晶與呢個梁仲恆咧，其實佢發俾立法會主席嗰封信咧係冇講名嘅。咁但係而家咧啲新聞咧就係將即係呢個封信咧就話係喝停呢兩個人嘅重新宣誓。我自己咧就未能夠確定究竟會唔會影響埋阿劉小麗，影響埋阿仲有呢個嘅黃定光 啊大將 係啦。因為嗰封信 會影響黃定光咩？ 唔係，原則上你如果要叫唔學嗰封信係冇名嘅時候，係有機會嘅噃。 而家咧就有六個議員咧喺宣誓呢一個環節裏邊咧產生啲問題。咁呢個包括埋劉小麗同埋羅冠聰嘅。 羅冠聰 係啊，唔係佢就係羅冠聰咧，就有少少問題嘅。但係佢認為咧，只不過係個國字高調咗，即係佢調個音調高咗。即係有啲你知粗口嗰啲，即係講低啲就唔係粗口。 啊，仲有姚松炎。 姚松炎咯，即係而家呢六個裏邊咧，係羅冠聰咧係冇事，但係都係佢個誓詞咧有啲變調嘅。咁另外嗰五個咧，都係即係等於要再宣誓一次。其實我啊覺得咧，就事論事咧，梁君彥就講錯咗， 梁君彥 大口怪嚇，佢呢個處理咧係啱嘅，啱嘅意思咧就話。即係你見到，冇話啱啦。總之係合理咧，就話呢五個人，就算包埋阿羅冠聰咧，佢嗰個誓詞咧係同其他啲人有啲唔同嘅，係嘛？即係加咗啲嘢喺前邊啦，加咗啲嘢喺邊啦，或者整個披肩喺度啦，或者個音調變咗啦。咁佢處理嘅時候咧，或者有一個嗰、那個成日瞓覺嗰個咧，就唔記得咗講香港嗰兩個字，咁佢就一視同仁咧，呢啲要處理。咁有佢咧就話羅冠聰佢只不過音調高咗咧，呢個 OK。另外嗰五個咧要再宣誓一次，其實好簡單啫，即係 OK 啦。你知道其實清正已經講咗啦，佢話我為咗個議席，我可以放棄原則噶嘛，所以佢就一定會整一個好 model 嘅宣誓，咁啊過啦。但係而家最新消息咧就係、是。DOJ 咧係唔俾佢做第二次宣誓，甚至唔俾佢再宣誓嘛，即係永久終止咗呢個民選嘅議員嗰個代議嘅資格喎。 嗱，而家咧即係話咧，嗱依個我哋一陣再仔細講講咧，即係依個尤惠晶同梁仲恆嗰個嘅即係宣誓咧，究竟嗰個政治效果如何咧？我哋可以一陣再仔細講。 係啊， 而家我哋先講咧，我覺得。其實有很多的法律上面的爭議呢，就是當你一個政府要用司法覆核來去插隻腳落去一個立法會主席那個決定呢，其實這件事呢就已經很明顯就是行政干預了立法。因為為什麼呢？立法會主席已經是作了一個決定，就容許他們再重新宣誓。 是的，就是正頭我說的， 是的，他拿了一個電視 機。即是他說這六個呢，再說一次，這六個呢他的宣誓呢都跟正常有些差異的，有些爭緊的決，有些加了一些東西，但是這六個裡面有一個 OK 了，另外那五個呢不是說他不做得議員，照你再 嘛 做一次這個動作嘛。 而且他的都 announce 了一個程序，就是你要寫一封信來。 是的， 那只要你寫一封信來，然後你明天星期三重複宣誓，那你就可以做翻即係正常嘅一個程序，就係做立法會議員啦。嗱，呢個係立法會主席嘅職權裏面，佢有咁嘅權噶， 同埋佢做嘅嘢係好正常咯，即係唔係做一啲奇怪怪嘅嘢 啊？ 好多奇奇怪怪嘅事，即係好似安靜嗰度咁，唔係咁樣啊嘛，係咪先？佢係做一啲你 expect 佢係即係嗰個求證啊，佢舉牌啊，同埋指住嗰啲中圈啊，係正常咁樣指噶嘛。咁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邊，政府竟然殺出嚟，或者有啲人殺出嚟。嗱，呢個好混亂嘅 lens 係咪？好似咧，梁美芬話咧係有啲律師要 做 JR， 他又沒有說是律政司的、哦。咁即係你睇下，而家好混亂㗎呢個。 好唔同㗎。嗱，如果由律政司 JR 咧，就涉及行政干預立法；如果你話係外面街外嘅人， 咁啊係 一班人，咁 啊 係人都得㗎。喂，咁就好啲喎。嗱，我想分開個層次講喎。如果你話等於而家一班專業聯盟咧，就話要 JR 呢個梁君彥嗰個立法會主席呢個資格問題咧，嗱。依、這個就是立法會 JR 立法會主席啊， 是啊， 都是立法會裡面 的事、啊，或者你是一個外人、一個市民申請司法覆核，都仲係好啲、啊。而家問題係咩啊？喂，你行政機關依、這個明明是立法會自己內部的事，而且作出一個決定的是立法會主席，立法會主席絕對有咁嘅權去決定究竟依個宣誓。應該怎樣做法？這個是個職權範圍之內 的。即是我們用一些假設先。如果假設是真真正正是強國元那個部門做這個行動、 嗯、 而這個行動是在主席作出了決定之後先做這個行動呢，這件事在香港的歷史裏面是未發生過、啊、而且是完全踐踏了立法會本身應有的權力， 粗暴干預，直情是粗暴干預，我覺得今次是很惡劣。 即是你明明那個是，即是將個球證條褲剝了、 啊、 然後呢就即好像 Donald Trump 那樣 grab 他那個地方，即是這樣，而且這是離譜的。 他這個比喻是很對的， 即是球證明明在推緊雞，剝了他條褲然後抓他、 啊、 即是如果梁君彥可以忍得這些，他都是一個即是都 我就未有，我們因為有節目呢，即是就即係咁啱我哋做呢個節目之前咧，就有個咁嘅 lance 都未來得及，我睇到啊梁君彥究竟咩反應？你係講得啱嘅。如果我係梁君彥咧，你點忍呢口氣？ 即係嗱，我要講清楚啦，華少，即係話而家究竟係咪 DOJ 做呢樣嘢咧？我唔係百分之百肯定。第一，第二就話如果出邊啲人要做咧，係冇問題嘅。但是如果是 DOJ 做而真的要做出这样的喇喳举动，你整个立法会的威信啊和运作呢都荡然无存的了、啊、是不 是、啊、那么这些人都一定会 challenge 啦，特别是男士，喂，他有这样的权的，合法的、哦、那从来你司法复核我都不会质疑你有没有权做的，你当然有权啦。我现在是说在政治领域当中，你作为一个行政机关用这样的方式喝停一个立法会主席、嗯、这件事就是一个粗暴干预，在政治上面是一个粗暴干预。好了，我们又再讲下去了。这个讲了，这个肯定是一个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立法会所有的议员，特别是梁君彦，我们看你什么反应 了、嗯 啊、怎可能被这个、律政司可以这样喝停一个立法会主席的决定。第二，好啦，跟住会发生乜嘢咧？咁样，跟住会发生咩咧？嗱，其实系有先例嘅。法庭点样睇呢啲所谓立法会里面嘅司法复核？之前黄之锋就申请司法复核，按立法会嗰个选举年龄、参选年龄、嗯，然后跟住咧就已经有一个判决啦。嗰姓欧嘅一个法官，佢咧其实咧嗰、那个判词当中咧第一点。是講就話法庭是不適宜 介入 呢個政治事件的、啊、之後先再講其他嘅嘢。總言之，第一大點就係話法庭是冇咁嘅功能去介入呢個政治事件嘅。好啦，咁我又覺得啦，呢、這個司法覆核好，如果除非個法官是被政府搞掂嘅啫，即係俾律政司搞掂咗佢，即係要佢啊判啫。否則嘅時候，按先例嚟講咧，我睇唔到。这个司法复核法官如果真的要判的时候，怎样可以判这两个、啊、尤慧晶与梁仲恒，既然立法会主席已经赋予他再宣誓的这个权利的时候，你怎样可以 JR 他呢？我看不到。 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不是 Benny Tai 啦、啊、即是现在 Benny Tai 未来我是专家先啦、啊、是吧，我们香港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而關心香港政治的人都是有一個基本的常識的、 嗯、 即是、在立法會裡面譬如咳啦、讀歪多啲字啦， 或者拿一些道具出来作为一个抗争的手段呢，就非今日始了，都有十年的历史 了，十二年 十几年的历史。 啱啱呢，哎，我靓事啊，即突入先，梁君彦啱啱有收到，他有表态，他是什么呢？啱啱他说梁君彦表示，我看这个立场报道，自己只是傍晚先收到政府决定，收到的资讯不比公众多，现正了解事态详情，但他已指示立法会律师团队反对政府的司法复核申请，法律顾问等人员现在就同资深大律师这个习少堂开会，他就说自己裁决是根据法律意见和议事规则作出，他已公开所有理据让公众知悉，非建制派议员对其决定亦都没有很大的挑战和疑问，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正确，他说政府选择行这条路，在将在法庭上向政府提出反对，这个就是最新梁君彦的回复。 即是梁君彦呢，这个反简单点来讲，就是他反对政府申请司法复核。 这个我想讲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如果看到这个消息呢，很肯定呢，这个就不是街外一些骑呢律师或者一些第三者做 JR， 而是政府 DOJ 要做 JR， 这个已经是 confirm 了的。另一个嘢咧就话，梁君彦暂时初步反应咧符合我哋预期咧，要维持翻嗰个运作嘅应有嘅尊严。 唔系，如果唔系你 个程序公义啊， 你点做继续做呢个立法会主席啊？如果你喺呢次事件当中咧屈服嘅话咧，你系基本上冇可能做落去嘅。 咁呢样嘢暴露咗啲乜嘢咧？我用四个字嘅形容咧，呢、這个叫狗急跳墙。 嗯， 即系我睇到咧呢、這个而家嘅特区。領導班子呢，即是689以下呢，是每一個人呢叫做各自念權經，各懷鬼胎，即是你又想這些，我又想那些，因為林鄭那裡我們一陣講，林鄭有些古靈精怪的出來嘛，那你莊曾呢，薯片叔叔呢又有他自己的打算的嘛，但是我們看到一件事呢，就是強國元和689呢，他們好像結成一個死黨，即是說他們做的事呢去到一個偏鋒的。咁如果呢單嘢建制裏面都有唔同嘅姿態，而且係我哋跟返個程序公義呢，律政司呢個做法呢係好大嘅問題喺裏面。 當然啦，從政治嘅分析呢就有好多種可能嘅。首先我唔用陰謀論嘅方式去分析，我哋淨係講事件嘅對與錯，到而家都係我哋淨係講事件對與錯。你而家睇到呢最大的可能是什么呢？你看到梁君彦现在的反应，就是今次这件事件呢是由政府，即不是连同建制派了，是政府。二， 即是有个切割的了，现 在。是有个切割的了。第二，这件事极大可能不是律政司本人的意思来的。 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我都是在那估的，我不是阴谋，但我都是要估的。就是说在这个特區的領導班子裏面呢，有些人呢去了一個很偏的地方，這個就是689和一個很聽689的話的人，如果我照過往大半年的觀察呢，就是強國元加 CY 呢，他們是這樣的，即是現在強國元做的事去到很盡， 這個呢甚至 是違反了以前那個制度的。 梁振英那個的他背後的勢力大家都很清楚啦，即是今次的事件呢，我們都不排除呢亦都係有更高層嘅施壓，就話喂，依件事要處理啦。OK， 咁但係點解要處理呢？就有好多種可能性，我就唔想而家呢個時候講。嗱，簡單嚟講，我自己覺得今次嘅事件咧，好似頭先講六八九一定有份噶啦， 肯定有份 嘅。律政司強國元唔使講啦，咁至於佢哋兩個之上仲有乜嘢嘅政治勢力咧？咁我自己相信咧。都不是他兩個決定， 不是這條可能再要靠成報啊， 是啦，看成報啦，看看明天成報有沒有東西有沒有料 爆了。不過這樣說，我們回到剛才講那些我不是 Benny Tai 的法律知識剛才講過有十二年或者即很長的歷史，透過宣誓的一些舉動，透過一些道具去抗爭，譬如說整個披肩諸如此類的東 西，是不是新的了，是 見怪不怪。如果做了一次make 咗個 statement， 然後佢再正正經經又做一次，我覺得係對個大局完全冇事嘅，因為大家接受咗呢一座咁樣嘅模式去表達一個訊息噶嘛。咁所以而家咧就話你清靜嗰兩個人，我哋可以講，譬如話芝拿啊、refucking 啊呢啲咁嘅問題， 再講 一陣講。但係問題就話佢做咗一個抗爭嘅一種 BB 式抗爭又好咩都好啦，做咗嗰嚿嘢之後，咁而家佢就用一個符合規則的所謂宣誓， 是這個已經是以成慣例，你明白嗎？是但是他今次就說、欸、做完之後沒有了、是不是突然間就說即拎個紅牌出嚟，佢本來即應該是兩個黃牌先一個紅牌，突然間拎咗紅牌出嚟，然後跟住嗰四年都唔使玩。如果真係要做呢樣嘢咧，就變咗違反咗個程序公義，違反咗十二年一路行之有效嘅大家個默契啊，係啦，係嘛？咁樣就會產生好多問題。 嗱，哥倫所講嘅就係話，其實好啱嘅，就係話，喂，呢、這個唔係新鮮事嚟噶嘛？你點解今屆對於呢個宣誓嘅儀式咧？要用一個咁叫做咁嚴重 咁粗暴啦， 咁粗暴咁嚴重嘅方式去處理咧，嗱呢、這個就係一個政治事件啦。呢、這個就係我成日強調一樣嘢，你分析一樣嘢嘅時候咧，你要知道呢、這個唔係成日話咩法律啦，係人都知佢有權做任何嘢啦。而家我想講就係話，你要分析翻點解今屆要做出一個咁重手去攻去襲擊。这个游慧晶与这个的梁仲恒，而他们所做的事跟过去那几届有什么差别呢？嗱，是有差别，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差别。即是呢，过去我们虽然说，哎，过去都是啲人用这个宣誓的方式来去做一个政治表态。而这个政治表态呢，是多數就是用一些我哋叫做就係咩節奏啊， 或者 cut 啦，最叻 cut 啦， 係咯， 或者講得好慢，有啲好快，有啲好慢，有啲好大聲，有啲好細聲咁咯。 其實今次連劉小麗咧都冇超出過去嗰個嘅pattern 嘅，而但係因為今次嘅事件咧，要針對呢個劉小麗，唔係要針對呢個梁仲恆與呢個游慧晶咧，所以咧就連劉小麗都要重新要宣誓啦，然后跟住其他嗰黄定咩啊，黄定光又要重新宣誓，姚松炎嗰啲又要重新宣誓。其实佢杀嗱嗰个留咗香港嗰个系佢自己主动话我想宣誓过啫，唔系阿主席要佢宣誓过嘅，佢自己主动申请宣誓过嘅，系啊。咁由阿主席就接受佢嘅申请， 唔系主席就接受咯， 接受申请。 咁但系呢个系其实咧，我觉得呢啲系好少嘅事，即系。但是很少的事都要再做過、因為你宣誓是一個 很嚴正的很嚴謹的一個不要說莊嚴是嚴謹的一個儀式、這個儀式呢每一個細節都要跟足的，即譬如說你說、特別行政區而沒有說香港、你可以澳門的、第二天會有人質疑哇為什麼你這個他的權力在哪裡來呢、即是 會產生一些問題的、所以你即事事正正做一次呢我是合理的，我覺得。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你不让他再做一次嘛。是不是这个是、香港没有一个这样的惯例。 没试过。所以呢为什么今次这么特别呢，这样、我就自己觉得是跟未来的特区首、这个特首选举呢是有关系。即整件事呢你看到无论我们之前讲几集的这个城报、一阵我都还会讲、又有些新的不是讲城报，即是讲这个这样的、特首选举来的一些最新的形态、其实今次这个事件我自己觉得都是在一个这样的 spectrum 之下发生的、因为你看到现在整个中港政治已经是非叫做非常連結在一起，由城報開始已經看到就係中國嗰個嘅權鬥咧，係已經係延伸嚟到香港啊。咁所以咧，其實今次要打港獨，所謂嘅港獨，因為這個游慧晶與梁仲恆都被定義為係港獨分子啦。雖然城報就有一啲嘅資料俾大家去參考，就話依個係由西環做出嚟嘅一個偽港獨。的團體啦，咁啊依個係城報嘅報導嘅啫 ，OK。咁但係我覺得有頭先我講啦，有多種嘅可能性。一，佢根本就唔係城報所講嘅嗰種；二，所以阿爺咧係非依件事咧係一個底線嚟嘅港獨，所以咧要用盡一切所有嘅可能辦法 ，even 呢樣係非常粗暴，我都要將港獨分子排除出去。嗱，咁呢個啱啱就捉正個時機啦，就呢個啊，好多種可能啊，我一講其中一個可能，個時機就係喺你宣誓玩嘢，你玩到咁大，得你俾，即係我哋叫你俾牌我上啊嘛。政治上面就係你知啦，其實政治好多嘢嘅就係等於你要令到一啲嘅注意力離開呢件事，然後跟住你就將一嚿骨抌去嗰度，然後跟住只狗咧就會向嗰度追啦。嗱，呢啲咧就係、是。政治事件從來都是這樣的，就是有很多 manipulation 在後面。你現在 如果我當呢個游蕙禎與梁仲恆係港獨分子，即係話唔係一啲咩偽港獨分子，咁於是 係真港獨， 係真港獨分子。然後跟住你喺個宣誓嗰度玩嘢嘅時候，而中央嘅政府係對於港獨分子係一早我就唔想。 所以如果你講呢樣嘢話笑咧，我覺得佢好白痴嘅。點解咧？其實清正用咩方法去表達個理念？即係首先唔好理佢係人定鬼先啊！呢樣嘢都唔係今日噶啦。你記唔記得當日我哋有幾個議員，包括陳澤濤。包括不是議員幾個候選人包括陳澤濤、 啊、 包括甚至有一個叫做 你實際走了他嘛 陳國強、 啊、 包括有一個不知道我到現在不知道男定女的、 啊 那個日本人、 啊、中出洋子 還有梁天琦當你們不讓他入去參選的時候為什麼放清正那兩個進去呢、 嗯、 是不是其實你覺不覺得他是很 arbitrary 即是很任意地做的、 嗯、 即是總之、欸、陳國強又不讓但陳國強究竟說過什麼要讓人家取消他的參選資格呢、嗯、我到現在還在爭頭、嗯、是不是即是爭一下變成Lens是不是即係你覺唔覺得好奇怪？如果你一早有先見之明，覺得佢牙煙嘅，你晨早唔好俾佢入嚟啦。 嗱，而家咧，阿 Gordon 咧，其實呢個講法咧就係質疑緊我，真真㗎，我唔係嗱，你係提出咗一個疑點出嚟嘅，即係我呢個推論。嗱、嗯，任何嘅推論其實咧，你都可以用阿 Gordon 呢一種嗱，如果你所講嘅為真，譬如我係咁講推論，佢係真港獨嘅。就一早就排除了開去啦。 唔係咧，你話中出洋子、陳國強、陳澤濤、同埋嗰個梁天琦，當時其實梁天琦是一個很無辜的嗱、嗯，本文前咧都有可能是鬼的呢、這個你都可能是鬼啦，我都可能是鬼啦。但個 point 就話、是、梁天琦做過啲咩啊？ 嗯， 佢刪曬佢啲 Facebook 記唔記得啊？擁護基本法，你叫佢做咩做曬衰仔子寫曬，點解你唔俾入啊？ 嗯。 但是點解清正嗰啲講到又話乜嘢火災啊、地震啊、唔知乜鬼啊咁，即係已經嗰個面目已經好出噶啦嘛，嗯、差唔多啊除曬衫俾你睇噶啦嘛，點、嗯、解你俾佢入去啊？係 啊， 係咪？你覺得係咪好奇怪啊？ 係啦，嗱呢個咧 ，Gordon 就提供咗一個疑點 challenge 我頭先嗰個，即係話佢係真港獨。第二個可能性就不外乎係咩啫？真或假啦，係咪啊？ 係啊， 係咪真或假？假港獨嘅今次。清呢一、這個嘅驅除清正呢兩個嘅立法會議員咧，就有機會成為嚟緊香港政治事件當中嘅焦點，就係、是、我頭先所講嘅一嚿骨頭一劈過去嘅時候，啲狗全部追曬嗰度。 咁啊，等啲人咧唔好再睇阿梁君彦啊，十八軍公司嘅董事啊，佢嗰個 denunciation of nationality 唔睇嗰啲啦。 唔仲有啦 UGL 咧 ？UGL 唔睇啦，係嘛？李寶蘭唔睇啦，個個去湧咗嗰邊啊嘛，有咁可能噶？ 大家要聽得清楚。我而家係提供各種可能，我唔係講緊我支持邊一種。嗱，當然我講呢樣嘢，你亦都可以 challenge。喂，個漏洞係點啊？即係好似頭先阿 Gordon challenge 咗之前嗰、那個，即係話真港獨嗰、那個。喂，咁點解你起初嘅時候又俾佢入去啊？喂，大家除曬衫俾你睇嘅咯喎，已經。嗱，我只係講政治效果。而家我哋一陣嚟緊一段嘅好多嘅時間，我都係會講政治效果。我希望呢一集咧係俾多啲人知道任何嘅政治行為。都是會有一種的效果出現，所以當你去無論是立法會議員，你如果說游蕙禎和這個梁仲恆，當你選擇用Gina Refucking of China of China 是不是 Refucking of China 這些 People's Refucking of China 是不是 People's Refucking、oh, 即是他 Republic 變成 Refucking 是 Refucking 你如果用這些詞彙而你沒有去考慮過出來的政治效果呢咁你就真係要上好多嘅呢個政治課，否則嘅時候咧，呢一種嘅情況咧係會再次出現。當然，第二個可能性就係你專登用，而係構成一個政治效果係你預想得到嘅。 嗯， 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嚟緊一段時間，我哋無論係講一陣六八九、講林鄭、講咩都係，你要知道所有嘅政治行為。其實都不是偶然的， 所以呢我現在想到一件事，華少、 啊、 我們本來應該要講一些大一點的 實質啲嘅問題。我哋都用咗成二三十分鐘去講一啲其實幾枝節嘅嘢。 嗯， 所以就話無論點樣咧，即係市民啦，或者關心政治嘅人嘅 effort 啦，嗰啲努力咧，都俾佢轉移咗。 嗯， 即係譬如話李寶蘭而家， 我哋仲未講阿 UGL 冇講啦， 仲未講阿朱海迪。 朱海迪未講啦，好多嘢都未講，但係已經要嗱一講支那咧，就已經用咗好多精神去界定由天竺、印度咁樣，由羅馬帝國又更加秦定係淨係晉朝咁樣，已經用咗好多精神體力，係咪？即係都要體力㗎，大佬翻嗰啲資料，你好容易㗎，係咪？咁你諗下，其實呢樣嘢，我覺得陰謀理論咧就話，其實佢最後冇嘢㗎。嗱，我話俾你聽啊。因為如果梁君彥啊都話唔同呢樣嘢，而佢有個充分嘅法律理據嘅，你好明顯。雖然我唔係 Benny Tai， 但我見到有充分嘅法律理據咧，係抗拒政府嘅 JR 嘅。所以呢單嘢咧，再係雷聲大雨點小，冇嘢嘅。咁如果係咁樣咧，就起碼暫時唔好睇 UGL， 唔好睇呢啲啊，係咪啊？唔好睇朱海迪。係 啦，冇錯啦。咁嗱，頭先咧 Gordon 所講嘅咧，其實就 exactly 咧，就係我想講，即係呢一節嘅一個 conclusion。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咩咧？你而家今次呢個嘅宣誓嘅事件咧，其實所達至嘅政治效果係無可否認。嗱，政治效果呢一樣嘢係一個現實嚟嘅，你只要你隻眼係 open 嘅時候，你就睇到嘅。我唔講陰謀論啦，政治效果係咩咧？政治效果就係話，本來立法會復會，你而家睇到民主黨本來想搞咩咧 ？PMP 689加埋選舉呢、所謂嘅唔係選舉呈請，叫做呈請書。 嗯， 呈請書咧同呢個 PMP 咧，一陣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哋可以講一講啦。總言之，就係想針對689咧，令到佢咧周身唔得掂，即係一復會嘅時候咧，令到689周身唔得掂。而家你睇到啦。由流會、立法會主席嗰個身份問題成疑諸如此類，六八九就可以歇息唔知幾耐， 即係佢可以 buy time 咯，起碼係咪先？即係你而家嗌咗暫停，無端端嗌咗暫停，佢本來嗰只腳咧就嚟甩咁滯啦，係咪踢波踢到即係啊？而家可以，坐一坐先。 第二就係、是、究竟嗱，我同佢都唔係憲法專家，唔係呢個立法會呢個所謂嘅嗰啲咩議會規則嘅專家，但係我可以話 by common sense， 我已經知道你今次律政司申請嘅司法覆核，如果根據先例，我哋所講根本正常嚟講，法官係唔會干涉其中嘅，所以事件只會帶住一個咩效果咧？就係、是、拖。就話司法覆核，又跟住又要一段時間 distract 咗啲人咯。我覺得呢個係其實 又跟住可能阿游慧晶又入翻去做翻議員噶。 最後係唯一就係話等佢可以唞翻 啫嘛。即係唯一嘅效果就係689可以有時間唞咯。係 啊， 今次就講到呢一度先。